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说自己是被最信任的人打倒的，那么他又是靠什么重新为自己树立了信心呢？不好意思啊，久等了，今天有点忙。 没事儿，生意好是好事啊。 主要是你说想讲故事，还是你等了这么半天，有点不好意思。 是我主动想和你聊的，所以我乐意等啊。现在不忙了。 你刚才跟我说你被最信任的人打倒过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我想跟你聊的呀。我最信任的人是指我妈。 你妈？你的意思是她？ 说她打倒我可能有点夸张吧，而且我也相信他的出发点都是为我好，但是从小到大他对我所谓的好最后都成了打击我的武器。 这话怎么说啊？ 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是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妈接我放学回家，路上我正很开心地跟她讲学校里好玩的事，可是她突然说了一句，你思维太跳跃了，得改改。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也没有解释什么，但是表情一下子就变得很不耐烦。可能就是从那句话开始吧，一切都在变化。小学升到高年级之后，学习就开始变重了，爸妈也越来越重视我的成绩。其实小学的时候，我成绩还有其他方面都还挺不错的，只不过会经常犯马虎的毛病，我妈就把这个归结为思维跳跃。之后上了初中，她提起这个事儿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表情也从不耐烦变成了嫌弃。到了初三，她就没什么表情了，语气也是，最开始是调侃我，最后就变成了话里藏刀。可能她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吧，更不会注意到我在观察她，所以也不可能知道他的这些话对我影响有多深。 你如果不认可他的话，完全可以跟他说出你的真实想法，或者无视也可以啊。 我本来也没想把他的话当回事儿的，可是六年级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之后，我就突然开始在意起别人的看法了。 发生什么了？ 我不记得了。 啊？ 可能不愉快的回忆就很容易忘掉吧，反正我只记得那件事之后，我把那天的日记全撕了，反正就是特别痛苦。但这些我都没跟我妈说，我觉得他们不可能了解我。 从初中开始，我就进了寄宿制的学校。我想在一个没人认识我的环境里，稍微改变一下自己。我开始努力微笑，给自己加油。不过六年级那件事之后，我就越来越不喜欢社交活动，连跟人说话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我就经常和自己聊天。在外人看来，这就好像是自己在小声嘀咕，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对。直到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我刚进教室就听见老师在拍着桌子说， 那些自言自语的人脑壳都有病吧，神经病才会自己跟自己说话。 他是在说你？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他们之前说了什么，反正我只听到这一句，而且全班喜欢自言自语的只有我一个人。老师说完之后，很多人都在附和，有的男生还骂出了脏话。我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哭，他们会看不起你的。就这么生生的把眼泪给憋了回去。哦，说起来，不当着别人的面哭，也是因为我有经验了。因为一旦哭了，就会有好多人冲我说教，什么这点挫折都受不起，以后还怎么混社会之类的吧。我知道这些话都对，但我就是不想听。那天我失眠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病了。但我只是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些事。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写日记的习惯。其实也不是记录每天发生的事儿，就是用来宣泄心情的。 生活中你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吗？ 倒是也有。初中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各方面都很好，我们当时也算是形影不离啦。其实也想过告诉他我的想法，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而且我也害怕就算说了他也不能真的理解我，也害怕他会像其他人一样把我当成笑话。其实仔细想想，倒也从来没有人真的把我当成过笑话，可我就是害怕。我也一直想改变这一点，所以第二天我就去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负责接待我的是我们的心理课老师，她长得很漂亮，讲课也很有意思。可是当她作为心理咨询师出现时，还是很让我失望。 为什么？ 因为虽然她还是面带微笑，但我能感觉到她其实很，怎么说呢，很焦虑也很疲惫。在咨询之前，我在没人的地方反复排练过要说的话，我想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她，可最后还是失败了。我只告诉她我有失眠的症状，但不是经常性的，脑子里还经常有两个人在吵架。他说这是大家都会有的问题。最有意思的是，到了高中我也做过咨询，那个老师看上去也很焦虑，而他说的话跟初中老师是一样的。咨询没有用，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只能很勉强的和大家笑着聊天。到了晚上，我经常在没人的地方数落自己，有时候也会大哭一场。不过我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哭过。其实我很羡慕我那个好朋友的性格，有一次班上放电影，里面的情节刺激到了他，他直接站起来哭着骂电影里的角色。其实我也为电影里的角色难受，可我却本能地把眼泪给憋了回去。就这样我熬到了中考，我的成绩不算很好，虽然模拟考试基本都能超过重点线几十分，但跟城里最好的那几个高中还是差了一截。可对那些知名的高中，换谁都会抱有一丝幻想吧，所以每次我想趴在桌上休息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我还有时间去多争取20分，不能放弃，然后就去洗把脸继续做题。临近中考的时候，老师也没再给我们什么压力，都是以鼓励为主，我也越来越有自信。不过我妈， 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打击我。 他又说什么了？ 有一次周末回家，我心情不错，就跟他汇报自己又复习了多少知识，感觉又能多得多少分了。而且我还半开玩笑地跟他说，说不定我就能考上那个特别牛的高中了。我本以为他会说点鼓励我的话，可他听完之后表情却变得似笑非笑的。他跟我说，你还想考到那儿去啊？你自己什么水平自己不知道吗？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总有父母喜欢这么打击孩子呢？ 别人的妈妈也这样？ 我听说过几个。 原来我不是个例啊。那种语气我真的特别受不了，就像是在嘲讽我的梦想一样。他可能理解不了，自己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会把我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自信轰得连渣都不剩。他看我脸色不对，就又找补了一句说，要是你真的不小心考上了那个学校，我和你爸倒是支持，但是那个学校里都是全市最牛的学生，你年纪垫底也受得了吗？这么一边说，他还一边拍我的肩膀，脸上还是那种强忍着笑的样子。我真的受不了了，直接甩开他，把自己反锁进了房间。是，我这个人是自尊心很强，但初中三年我已经锻炼得很好了。他们说我冷漠，我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不是那样的。他们说我体型臃肿还晒得很黑，我也跟自己说没事儿，我的体育考试可以得满分。没人替我说话，没人安慰我，我都觉得无所谓。可我就是没法接受，我最信任最尊重的人竟然也会这么嘲笑我。 我理解你的心情，被最亲近的人贬低是最受打击的。 嗯，那天晚上我抱着自己哭了很久，我突然想起了我妈曾经跟我说过的一些话和一些故事，这才发现我已经被她影响得很深了。 你说的影响是？ 他总是在跟我传达很负面的东西，比如单身女孩回家路上被尾随差点出事，还有个女孩在公交车上被迷倒然后被挖了肾，还说满大街都是碰瓷儿的假乞丐骗钱的，说我们的捐款其实没有多少落到穷人手里，还让我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原来他一直都是这么消极的人呢？ 对啊，他总不让我去相信别人，可世界上总得有什么是可信的吧。他从没告诉过我一件善良正面的事情，他说那些事都是炒作。我有一次想反驳他，可他却吼我说，你是不是要被骗过一次才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可他告诉我的事又有几个是他亲眼所见呢？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亲眼所见也不一定是真的。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半真半假的话。你妈妈说的有的确实是真的，但就因此以偏概全，认为社会上所有人都是这样，就太偏激了。 可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我其实已经相信他了。我也在潜意识里觉得，人们之间大多数都是靠利益维持着关系，信任就像泡沫一样，一捅就破。所以我才害怕和人交流。我不相信他们，我就连自己都不相信。不过我妈也挺矛盾的，她也会让我对小动物多一些同情，也要关心家人不要太冷漠。我就问她，那给街边乞讨的老人一块钱算不算有同情心呢？她就立刻很不屑地说，那些人都是在利用小女生的同情心。哼，我真的特别迷茫。你说他总这么说，让我该怎么面对这个社会啊？ 这个社会啊，确实不单纯。如果我是你妈妈，我会告诉你，人要善良，但同时要有智慧，知道该如何观察人和环境，避免危险。但如果因此就拒绝相信他人，那就相当于你在拒绝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不依赖他人活着，把自己封闭起来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如果我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总之， 可能是受了打击，中考我考得并不怎么样，只能在家附近找了个高中。我妈当然也安慰了我，不过在我听来和嘲讽没什么两样，无非就是你要看清楚自己的实力，客观地去追求未来啊，你这样的水平已经很好了，没有必要勉强自己之类的。哼，反正在我看来他怎么说都无所谓了。高中的时候我也是想有个新的开始的，不过也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当时我已经很习惯在人前微笑，内心却很孤独的状态了。但我发现班里有的同学也这样，比如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可他和我不一样的是，他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了。在一节心理课上，他说别人都觉得他是个阳光大方的人，但却也有人看到了他的孤独。就是这句话让我开始注意起了他。我观察了他一段时间，觉得他和我很像，所以我也在想，也许我也可以试试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打算在课上说？ 嗯，不过一点也不顺。哎呀，具体的情形我就不说了，总之我就又回到独行侠的状态了。当时的心情真的很崩溃，所以我才又去找了心理老师做咨询，我甚至还把自己的日记给他看。不过我刚才也说了，没什么用，他身上那种焦虑反而让我更有压力了。当时我就想，可能世界上根本没人能帮到我了吧。 哎，你就没想过去医院里找心理咨询师看看？ 去找的话肯定是要和父母说的，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说这种事啊。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自己治疗自己的方法，比如强迫自己参加集体活动啊，努力和人说话什么的。不过找来找去还是没找到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呀？ 可能是想要明白活下去的意义吧。自杀这种事也想过，不过没敢真试。 我真的建议你该去找更专业的心理医生看看。之前一位客人比你的情况更严重，但是他就是因为看了医生，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你爸妈那边？ 你觉得我现在的状态不好吗？ 看着是挺有精神的，不过 你怕我是装的？放心吧，我其实已经好多了，这也多亏了我的 idol。 idol 就是偶像啊。 你的偶像是？ 你肯定不知道，因为他也不是什么大明星，就是在网络上从事影视作品幕后工作的人。过去我一直不太理解追星的人，看他们那么疯狂的样子，我就觉得像看外星人一样。但是现在我理解了，人之所以会喜欢偶像，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自己向往的、很喜欢的东西，有的是颜值，有的是演技，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吧，总之是可以引起自己共鸣的东西。所以追星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给人活下去的动力的，让我们觉得自己在精神上不再是孤单一人了。 我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解读追星的，我没追过星，所以不太能理解，但是经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那你从你的偶像身上能找到什么共鸣呢？ 我平时看他的微博能看出他很忙很累，但是他依然能为一朵小花、一棵大树就感慨生活的美好，一直追求着优雅的生活状态。虽然有阵子他每天都是在说工作，他也说自己没有什么好关注的，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我就是觉得他在他的领域已经很有成就了，但依然那么努力，我也会不由自主地给自己打气了。这就是偶像的力量吧，有的人只要远远地存在在那里，就已经足够照亮另一个人的世界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被最信任的人打倒，却被遥远的偶像拯救。我觉得有一杯酒很适合你，你稍等啊。 确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 Vodka、Tequila 酒、白干贵酒、蓝干贵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蓝色信仰。 这种蓝色的酒真好看。 这杯酒的特点就是口感清爽，色泽高雅。你刚才说的那个偶像给你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这么比较的话，可以这么说吧，沉静优雅的蓝色确实是他给人的感觉。 可能我的比喻不适用于所有的追星族，但是对你来说，偶像就像是你的信仰吧。 信仰？ 因为你最信任的人让你无法再去相信自己和别人，但是这个偶像却因为总能看到生活中的美好而让你对世界又充满了希望。在他身上，你能够找到反驳你父母最有力的证据，那就是你自己。 我自己？我不太明白。 你说你已经被你妈妈影响得不敢再去相信别人了，可事实上你的内心一直有着相信别人的意愿。你不认识你的偶像，但你却义无反顾地选择相信他。事实上真正拯救你的并不是他，而是你发自内心的意愿。这份意愿让你看到了美好的人和事，这不正是对你妈妈最有力的反驳吗？ 真的能反驳得了他吗？ 并不是为了反驳而反驳。其实你妈妈总是散发负能量，说明她也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等你再强大再自信一些的时候，希望你也能用自己的正能量拉她一把，也给她一份积极的信仰，怎么样？ 这个目标有点长远。 第一步呢，不妨先告诉你自己，我们不需要别人给我们下结论，别人的结论也绝对不会撼动真实的自我。先把这句话当做自己的信仰好吗？本故事原作木林，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爽729、董珂、陈光，录音严巧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补偿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你散碎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悲伤也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放下缄默，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 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过，笑着诉说而伤疤却注满了洒脱。别害怕了，无常赋予你鲜活，所有面容都是真我。别害怕了，岁月似水如经过，几曲铅华看日升月落。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悲怆也吞没。无数辗转离合，我为繁星，愿为你闪烁。你的长夜有万家灯火，别害怕了，你是温暖的。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又来找寂寞。